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42集，挑战他。沈月一曲芳歇，众人自是听得如痴如醉。琴技出众的女子到哪里都会惹人喜爱，尤其是这女子姿色还不错的情况下。至少对面男眷席中国一的孩子太小暂且不说，国二国三的少年郎们却有不少将目光投向这边的。虽然在广文堂中论起外貌来秦青更上一层，可是秦青性子高傲，又哪里及得上沈月温柔可人呢？ 你这妹妹弹得倒好， 冯安宁不情不愿道。 也不知是哪里请来的琴师，赶明儿我也叫母亲替我寻个名琴师来教习。 都是年纪轻轻最爱争强好胜的时候，就譬如沈妙刚刚被立为皇后那会儿，她对任何事情都看得宽心，偏偏对傅修仪的心管得紧紧的。傅修仪只要稍稍对别的女人以好颜色，她便揪心得不行。而后宫最是是非多，私下里给人下绊子的，背后捅刀子的，他是吃了亏就要立刻讨回来的性子，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如今嘛，这性子一点未变，却未必要用伤及自己的办法了。 说起来，沈家二小姐倒是难得的才貌双全，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周王对沈月也煞是惊艳，知道 可惜了。 可惜什么？别的人或许不懂，几位皇子却不可能不懂。沈月生的娇美可人，才情无限，若有这样的娇花解语常伴身侧，或许也是人间一大美事。可惜呀，不是从沈夫人肚子里爬出来的，可惜呀，不是沈家大房的女儿，偏偏是三房。偏偏手握重兵的是沈信，却生了沈妙那样一个草包。即便今日看上去也有些不同，可人的印象岂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的？他们相信沈妙今日的得体不过是背后有人指点，内心依旧是那个什么都不会的蠢货。裴郎在高言下台后心情也逐渐平复下来，他一生中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景，虽然不解，却也竭力令自己宽心。此刻听到周王的话，便又忍不住看了对面女眷席上的紫衣少女一眼。她持棋子侧头沉思，隔得太远看不清目光，然而却能想象得到那目光中带着的审视和深意，就仿佛沈妙看她的时候一样。这样的人怎么会是草包？可人的确不会一夜之间就改变的，那么难道沈妙之前的蠢笨都是在做戏？这又是为什么？即便聪慧如他，都想不出来究竟是怎么回事。女子组的选伴随着沈月的踊跃结束了，沈月自然拿了衣甲，可今日的她非但没有因为这衣甲而欢喜，反而觉得有些难堪。她看了一眼沈妙，沈妙醉心于棋局，丝毫没有瞧她。沈月知道沈妙琴棋书画不通，那棋局自然是瞧不懂的，如今看得认真不过是故意给他下脸子罢了。陈若秋注意到他的神情，低声提醒道， 月姐儿，你失态了。 陈若秋对自己的女儿要求无论在任何情况发生任何事情都要镇定自若，不管是真的镇定还是装的，总归要让人瞧见从容的一面。女子一旦从容，气质就是上乘，慌慌张张的不是世家大族该有的气度。平心而论，陈若秋这样教习子女的方式的确是不错的，她自己也做得挺好。可惜呀，沈月到底年轻了一些，还从未经历过失败，更不懂得隐忍。听到陈若秋的提醒，沈月稍稍收起面上的愤然，身边的婢子书香递上茶给他。 姑娘喝口茶润润嗓子。 沈月接过茶，瞧了瞧书香，书香对她笑了笑，沈月心中了然，面上的笑容真实了些。她道， 有些热了，等下的挑我倒极有兴趣。 沈清因着方才得了奇的衣甲，心情也愉悦了一些，笑道， 哼，今年不是不分男女子组了，亦不分国二国三了，比试起来定是更加激烈。 本来嘛，挑就是三项中最令人期待的，因着抽不一定会抽到最好的，选是选擅长的表现，那么挑总是会发生在两个最优秀的人身上。女子组中的挑尚且不甚激烈，因为女儿家面上总要和和气气的，也要展现自己并不看重这其中的结果，做淡然之态。可男子却不同啊，少年们喜爱用比较的方式来分出胜负，这个年纪是胜负欲最为强烈的时候，所以每年的挑都是最激烈的。今年挑这一行不分男女，亦不分国二国三，所有的学子都能一起，只要想挑战哪个，自然就能同哪个比试。不过虽然是这样说的，可男女子之间互相挑战的大约是没有的。文类今年果然又无人挑战，重头戏自然落在了武类上，这便几乎隔绝了女子参与的可能。虽然在场上的也不乏武将家会功夫的女儿，可是女子比起男子来力气上本就差了一大截，自然是不可能成功的。却见男子席上蔡玲首先站出来，走到台上去，校验的考官问他挑战的是什么，他便指着布设的签子说道， 布设。 众人了然，蔡玲这个小霸王文类是一窍不通，可是武类却算得上出色，其中布设又是最优秀的，他射箭自然能把把中地，也曾在去年的校验上夺过布设的衣甲。今日他要挑战的又是谁呢？放眼全场也并没有比他布设更出色的人呢。蔡玲扬着脖子突然伸手在女眷席上摇摇一指，众人瞧见他指的居然是女眷而不是男眷时便是一惊，待看清楚他指的是谁时，更是诧异地张大嘴巴，连议论都止住了。他还特意地大声喊了一次， 我要挑战他，沈妙。 那沉浸在棋局中的紫衣少女抬起头来，目光清凌凌地直视着台上的人，她神情未见波动，动作亦未出错，仿佛这石破天惊的一句话不过是随口的问候，而他连答也不屑答。陈若秋皱起眉，他倾心教沈月，可是沈妙却似乎学会了不动声色的从容。远处楼阁上，悠然品茗的俊美少年一口茶全喷了出来，玩世不恭的神情也显出一丝意外来。 蔡家小子疯了。 沈妙站起身，桌上的棋局里，对面一只黑子越过楚河汉界，正往他这边来。第一只小卒出动了。他拾起白子，下手间黑子被吞吃，他潇洒地把棋子丢进棋篓。他说， 接。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